第十六集。 等陆时琛从浴室出来，孟昭还在玩游戏。他接了一杯水坐过去，一边喝水一边看着孟昭的操作。结束一局，孟昭把手柄递给了陆时琛。 那要不要试试？ 本来以为陆时琛不会感兴趣的，没想到他居然真的就接过去了，对着投影按了几下手柄的按键，就像孟昭刚刚操作的那样，自己开了一盘新游戏。 嘿，你这偷师啊。 孟昭看着屏幕，一只手握着陆时琛的手腕，稍稍地往下压着。 Ready go。 哎，过弯的时候要控制幅度才不容易翻车。刹车刹车，加速，小心前面有障碍。 一局结束，孟昭夸赞道： 学得挺快啊。 这么简单的东西我已经可以超过你了。 喂，当徒弟的不要太嚣张啊。 孟昭笑着从沙发上起身，不知从哪儿翻出一箱啤酒来。 那敢不敢跟我比比，输了就喝一罐啤酒。 他拆开箱子，拿出一罐扔给了陆时琛。 来吧。 两个人一直比试了十几个回合，开始时陆时琛因为刚上手操作不熟练，稍稍落后孟昭。几局之后差距就越来越小，孟昭也开始被罚酒了。桌子上的瓶瓶罐罐越来越多，眼见着一箱啤酒就要喝完了。屏幕上陆时琛的赛车忽然直直地飙向了场外。孟昭转头一看，陆时琛喝醉了，仰头靠到了沙发椅背上。孟昭扔了手里的手柄，屏幕上的赛车随之也飙出了场外。孟昭跟陆时琛以同样的姿势仰靠到沙发上，看向天花板。 哎，知道吗，我已经好久没这样了。自从进了警局之后，一直为了案子连轴转，总是想着以后休假了一定要喝酒看电影玩他个昏天暗地的。现在这个愿望真的实现了，但我怎么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 怎么了？这就不行了？如果你不想这样下去，那你打算做什么？ 唉，不知道啊。 陆时琛闭着眼睛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 我出差前你对我说过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破了这个案子的。 嗯。 本来打算佯装轻松的就把这段时间混过去的，但是孟昭忽然发现稍稍一停下来，那种被停职的失落感又大面积的在他的身体中弥漫开来。许是酒精的作用，他甚至出现了一种茫然感。 这段停职会持续多久呢？复职之后是否还能继续接手这个案子呢？上面会做出什么决定？会不会从此将我调离一线刑警的职位？如果真是这样，我又该如何自处呢？ 一旦开始思考这些，他脑中的思绪就好像滚雪球一样的迅速膨胀，失落感和茫然感爆炸一般的急速扩张。半晌，陆时琛再次出声道： 哎，孟昭，知道高中的时候为什么要帮你吗？因为你就像那条野狗一样，就算在濒死的边缘也要拼命的挣扎。有的时候啊，我就时常在想，像你这样的活着到底是什么感觉。 孟昭的脑中浮现出马路中央那条被车压过四肢挣动的小狗，他恍然大悟，陆时琛当年为什么一再用野狗这个词激怒自己。他的脑中像是出现了一条空旷而幽深的隧道。 我的人生与你们不同，没有感情的人生就好像永远走在一团白茫茫的雾里，没有你说的那种思念，也不知道我要走的方向和终点是什么，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绝望吧。那个时候的我，即使生命立刻终结也不会有任何留恋的。 孟昭缓缓地睁开眼睛，转头看向陆时辰。 那后来呢？ 再后来，好像在我的前方隐约出现了一束光。你不是说人是靠着思念活着的吗？这束光应该就是你说的思念吧。 那束光是我吗？ 因为长时间未操作，幕布上的界面进入到了休眠状态，屋里的光线变得更加昏暗了。隔着晦暗的光线，孟昭并不能将陆时辰看得很清楚，但是他很确信这一刻的陆时辰是有感情的。几秒钟之后，他看到陆时辰的睫毛微动，孟昭睁开了眼，然后陆时辰朝他靠近过来，并且越来越近。孟昭脑中所有的思绪都静止了下来。次日一早，孟昭先醒过来，昨天晚上喝醉了，两个人就这么挤在沙发上睡过去了。孟昭想要起身，却发现两个人的身体彼此压叠，简直算得上牵一发而动全身。陆时辰的脸侧向了孟昭，温热的呼吸一下一下地扑到他的脸侧，人生真是处处充满着意想不到啊。孟昭有些感慨，见陆时辰睡得很熟，孟昭垂眼观察了一下两个人的姿势，脑中稍稍构想了一下拆解步骤，然后抬手握住陆时辰的手腕，轻轻地移开，一条腿也从陆时辰的身上拿开。他正要把另一条腿抽出来的时候，陆时辰睫毛微动，然后他睁开眼醒了。孟昭的动作停顿下来，他看向了陆时辰，而陆时辰也看着他。一时之间，孟昭的尴尬又犯上来了。 醒了。 孟昭佯作自然地把腿抽出来，从沙发上起身。 我去洗个澡，你要不要再睡会儿？ 不睡了。 陆时辰说着，也撑着沙发坐了起来。 昨晚， 你不记得了？喝断片了？ 真的记不太清了。 陆时辰抬手捏了捏眉心，孟昭顿时松了一口气。 唉，太好了，陆时辰不记得了，我也不用这么尴尬了。 也没发生什么，你别想了，喝醉了去想这些事会头疼。 孟昭说着就朝浴室走过去，他快速地洗完澡，一边用毛巾擦着头发，一边推门从浴室出来。陆时辰坐在沙发上，似乎还在回忆着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。孟昭对陆时辰说， 还想呢，快去洗澡吧。 好。 陆时辰进了浴室，孟昭接了一杯水，这时刚刚走进浴室的陆时辰又拉开了浴室的门，他看向孟昭问， 你没事吧？ 我有什么事儿？ 孟昭抬头看向陆时辰，先是一阵莫名，继而反应过来陆时辰在说什么。 你说停职啊？事情都过去两天了，早没事了。 孟昭拿着水杯坐回沙发上，仰头喝了几口水。 我是说，昨晚。 孟昭忽然反应过来，顿时呛了一大口水，一阵咳嗽。好不容易止住咳，他赶紧解释道：“ 不是，你别误会啊，昨晚什么都没发生。” 陆时辰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 哎，也不算什么都没发生，总之不是你想的那样。 看着陆时琛蹙起眉头，似有些不解，孟昭觉得这事儿必须解释清楚。 你在想什么呢，陆时琛？你想不起来别瞎想行吗？ 那这个， 你快去洗澡吧。 孟昭手背向外挥了挥，示意陆时琛赶紧进浴室。浴室的门一合上，孟昭把头仰靠在沙发椅背上，从旁边捞起一个抱枕盖住了自己的脸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